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五加仑，五威气，六五玩家。 我哋成日都讲咧，做运动啊吓，即系未出发嘅时候，先要有准备嘅功夫。 系啊， 充足嘅准备系非常之紧要噶。 包括系打篮球之前要准备一对好贵嘅篮球鞋啦，一套好靓嘅篮球衫啦，同埋嗰啲咩手袖啊嘛，乌加伦。 系啊 ，arm sleeve 嗰啲。咁啊，即系跑步都有对跑鞋啦。咁除此以外啊，尤其是讲跑步嘅话，即系有啲乜嘢嘅装备？是即是需要装上身，令到你可能的表现会好啲呢？即是除了对跑鞋之外呢，我个人认为呢，其实而家坊间呢越来越多人啊，跑手都系㗎啦。嗰、那个即是听音乐嘅装置都系紧要嘅。 系啊系啊。 即是你知啊，有啲人呢 full gear 上阵呢，你真系想象唔到原来可以咁多嘢咩㗎嘛。即是例如话你可能而家听歌要用咩听呢，即是一系就 MP3 机啦、,which is 都少咗㗎啦，通常都系电话。 系。 咁你即是如果系带电话出街，尤其是嗰啲智能电话，大家知啊，成个砖头咁大架嘅。咁、你点样绑上个身嗰度咧？于是乎，你见坊间有啲 accessories 咧，就系嗰啲啊，即系唔知挂喺个手臂嗰度啊，又或者系挂喺个腰嗰度嗰啲腰包啊。但系腰包又同我哋以前行山嗰啲腰包又唔同嘅。 系啊，系另一个特别设计噶，俾你跑步用嘅。 同埋佢又要即系比较贴啲啊，你跑嘅时候咧又唔会觉得佢啷下啷下弹下弹下嗰种感觉。 同埋我自己个感觉咧，最紧要系防水，因为你跑步嘅时候咧，成日都会有。啲汗啦，同埋最惨系咩咧？就系、是、你出咗汗，你个身体开始热咧，你部电话长期摆喺个身体度，佢点都系会有啲，即系点都系会有啲水气噶，唔知点解。我以前咧最普通啦，同埋最我觉得最有效嘅方法咧，就系搵个密实袋袋住佢嘅啫。 系啊，嗱，其实嗰阵时候你就会自己 DIY 啦，唔知搵啲咩袋啊，总之自己谂方法去解决收藏。咁但系你知而家 就唔系呢一个过程。 系啦，便利啊嘛，便利大家。咁、你又见就坊间有好多唔同嘅配件啊，就务求即系你跑嘅时候啊，又方便收藏之余，最紧要系咩咧？赢啊嘛， 同埋赢唔到人都。可以嚇嚇人俾人睇下嘛？ 幾齊備啊！你嘅裝備擺到明就係跑手啦，係咪先？咁嗱，跟住你除此以外仲有啲咩咧？咁你當然啦，你已經有個咁靚嘅袋裝住部電話，你冇理由再攬住一條線啊嚇，就帶落嗰個耳仔嗰度喺度跑啊！咁即係成件事失色曬，係咪先？咁所以 你又講得有啲道理喎。 係啦，於是乎咧，你又可能會走去物色啦，就係話究竟即係有啲乜嘢嘅所謂嗰啲即係 contact 嗰啲咩藍牙耳機啊、運動耳機 啊， 就啱自己咧。嗱，我自己曾經咧都搜尋過，因為我有買過，我自己屋企係有一個運動型嘅耳機喺度嘅。 你買運動型耳機，就係因為打算去開始你個跑步計劃。 冇錯，打算係開始呢個計劃。即係大家都知道我係一個好有準備嘅人嚟嘅。OK， 我重新一次嚇。咁於是乎咧，即係我之前都曾經即係做過唔少嘅研究資料搜集。其实你知道啦，即系我哋做呢行啊，对于声音嘅样嘢咧，就系非常之留意，同埋即系好有要求啊！哎呀，真系而家讲啊，大家明白，大家都系做电台，可以唔同啲啊？ 梗系啦，对声音啊，无论系声质咧或者声线都特别有要求嘅。 冇错，咁所以咧，我哋即系都可能会经常性啊，即系又问一下一啲有即系卖耳机啊，或者对于啲音响啊比较认知嘅朋友，又即系同佢哋倾下啦。即系究竟如果你话想买一个运动型耳机啊，同你 即係求其買一個即係平時聽歌用嗰啲嘅 headphone 啊、耳機啊，有啲乜嘢分別咧？應該點樣樣選擇咧？咁嗰陣時候我都做過唔少資料搜集嘅。咁所以今晚咧就不如同大家研究一下啦。 好啊！ 即係我知道大家都可能啊，同我哋一樣啊，即係跑步之前咧，未落場嘅時候嗰個嘅事前準備咧，係要做得充足一啲先得嘅。 同埋嗰一部分先係最令人興奮啊嘛！你可以搜集唔同嘅裝備啊，嗰個部分係最開心嘅。 其實最係啦，即係反而最投入就係嗰個買曬所有嘢之後咧。 所以到而家你都唔希望開始呢個跑步計劃？ 唔係㗎，嗰個運動型耳機而家都係一個運動嘅性質嘅， 係 電競運動。 哦，原來係咁。 如果你當電競都係一種運動嘅話咧，咁佢都有發揮佢嘅 功用嘅。 冇錯嘅，都係依然有攞嚟即係做一啲運動上面嘅。 俾你呢啲運動員就特別啱啦。 係啦，真係得得得真係。唔係咁嗱，但係真係嘅，即係好多時候咧，我哋選擇買一個即係運動用嗰啲嘅藍牙耳機嘅話，嗱、我唔知阿Nicole有冇買過啦，即係而家坊間都有好多種噶嘛，即係有一啲咧就係、是即係好似平時咁樣有條線楞住，只不過咧就係、是、佢未必有一條線咧係要插入你嘅電話咁解嘅啫，但係你都見佢係繩嘅質地咁樣樣嘅， 係啊，同埋佢通常嗰條繩就係擺喺你後頸嗰個位置嘅，就連住兩個擺落耳仔嗰個聽筒咁。 冇錯啦，咁有一啲咧就係嗰條線咧就唔係繩嘅，就變咗係一個硬膠啦。即係簡單嚟講，你冇得係即係拉長縮短，但係佢就好固定嘅。 係 咁有一啲咧就個耳筒本身個聽筒位就入耳式啊，有啲就勾耳仔啊，有啲甚至乎係就咁掂住你嗰個耳背嘅啫，即係嗰啲所謂耳骨位啊咁樣你就好似聽到唔使放落耳仔度嘅。 係 咁嗱。即係坊間其實有好多唔同牌子啊，唔同種類都有㗎啦。咁、我哋即係都今晚講下啦。阿迪哥，我唔知啊，你自己本身有冇研究㗎你？ 咁我最近咧就開始有研究，因為咧就工作需要啦，成日聽埋電話啊，同埋咧嗰啲都中意聽下電台節目㗎嘛。咁就諗住揾啲無線嘅耳機。咁但係咧，我最近就係諗緊，我係買嗰個生果牌子嘅無線耳機，佢有一個配件咧就係話運動用嘅，就好似多一個勾仔咁樣，俾你勾喺只耳。就防止佢跌落嚟啦。但我见网上面咧好多嗰啲人用家测试咧，就话其实个耳机本身你点样跳啦，点样喐咧，都唔会跌落嚟嘅。就嗰嚿配件咧，可能有少少多余，或者未必真系需要嘅。除非你真系高空翻腾360度，唔知几多周咁样，可能你就要啦咁样。 但系因为其实嗱，你讲起呢个生果牌嘅呢个耳机嗱，简单嚟讲，我谂都有好多人见过噶啦。就佢好得意嘅，即系同我哋而家平时咧用开原装我都差唔多，只不过佢冇条线嘅啫，零零舍舍就咁个听筒就挂耳仔嗰度。咁你唔用嘅时候咧，佢就摆落去一个好似即系阿滴得糖嘅盒仔嗰度嘅。咁其实我觉得咧，那个耳机初我自己去睇啊，个感觉好唔运动型先啦。 系啊， 其次亦都好似阿头先你高讲过咧，可能大家都会concern一个问题就系、是、佢会唔会好易跌啊？ 因为个感觉好似系佢好大嚿嘢摆咗喺只耳仔度、然后又好似会。重重地咁样咧，一拨头发啊，或者整一整只耳仔就会甩噶嘛。但我见好多人摆咗落去咧，就系不停咁跳啦，然后都揈个头啦，都话系 OK 嘅。 系咁我后屘咧，即系我都见过唔少用过嘅朋友咧，都赞嘅，即系佢哋就系话比想象中，首先就冇咁容易跌先啦。其次係真係好方便、尤其是如果你係用嗰個生果牌嘅電話啊，更加唔使講添啦。 因為佢連接好快啊嘛，我真 係 話。 但因為我初我成日都喺度覺得咧，唔好講話你做運動啊，有時候你可能你知啊，香港啊人多車多，因為假設你戴住個耳機去逼地鐵咁先算啦，你 rush hour 時間，忽然之間有個人唔小心嗨到你嗰、那個即係耳仔咁樣，真係可能個耳機跌咗落嚟，你仲要諗下佢有冇條繩楞住。 系啊， 跌咗落地下，你揾点揾啊？唔见噶， 变咗碎片噶，俾人踩咗。 所以其实我初我就即系好担心话，哇，会唔会好易唔见啊？又或者好容易整到烂啊？咁样俾人撞跌啊？咁但系实际上面咧，我身边用嘅朋友，首先佢又话冇遇上呢个状况。 系 咁其次就好似头先 Nicole 亦都有讲啊，就系咧佢嗰个嘅即系连接啊嘅个状况咧。是非常之穩定的。即是你知道有時候呢你即是帶這些這樣的即是叫做無線連接的耳機呢、最怕的地方就是呢明明嗰個耳機又著咗，個電話又著咗，但係佢係咁話俾你知，佢哋唔能夠相應嘅喎， 即係好。呢個世界上最遙遠嘅距離就係近在咫尺， 明明 但都連接唔到啊！ 绍个耳机俾个电话识噶啦，我就系应佢唔到，我就系唔识佢。跟住你系咁，唔知点解又 restart 个耳机啊，又 restart 个电话搞一轮，佢都话俾你知我哋系唔识嘅，我唔愿意同佢做朋友，几痛苦啊！你话呢件事 咁又系，即系正如好似我见到你变咗个挛头发咁样望你背面，我都谂紧，喂呢位边位啊？ 咁但系我起码如果有人介绍我俾你识嘅话，你唔会冇礼貌到唔想识佢啊嘛。而家个问题就 系、 是，当如果话耳机同个电话佢哋唔想认识对方嘅时候，你可以点做啊？你明唔明啊？ 要夹硬咯，要夹硬搵啲方法咧，又要左揿右揿啊，同一个时间揿着佢啊，同一个时间识咗佢咁样。咁同埋咧，我就系喺做资料搜集嘅时候咧，我就搵到一个我觉得系其中一个我几中意嘅地方，系佢嗰个收藏嘅盒咧，本身系佢插电嘅地方。 系啊系啊系啊！ 因为我屋企人咧买过其他嘅蓝牙耳机，其实佢就系成个耳机。内置咗一个电池，就系嗰种喺后面有条胶嘅，佢每次用完咧就要翻嚟插电， 系要插嗰条线啊嘛， 系啦，最惨， 好美观嘅成件事，大家知， 仲要 有时候呢条线你又唔知摆喺边咧，即系你问起个咩线啊，跟住嗰条线啊用嚟做咩啊，插电 咯，系啦，跟住你就佢就系有时候你真系拿起手喺条街度咧冇得插电就烦噶嘛，咁但系而家有一种无线耳机就系佢嗰个收藏嘅盒本身已经系佢。佢个充电装置就无线充电啦，叫做当然你个盒都要插电啦，但 系 就系啦，但系就感觉上好似方便啲嘅，同埋叫做冇咁容易出现嗰种喂真系冇晒电翻屋企插电连住条线嘅情况咯。 胡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即係講下講下，你講呢一個嘅生果嘅即係無線耳機啊嚇、我覺得佢其中一個即係最大嘅賣點就佢真係好輕 啊， 因為啊有一啲耳機咧，你戴耐咗其實係唔單止覺得重，甚至乎咧，因為佢即係長時間即係夾喺你隻耳仔嗰度咧。你是会不舒服添嘅， 系啊，我哋成日翻工都有啲咁嘅感觉噶。 呢个真系啊，嗱，尤其是如果你平时咧唔系成日戴耳机，或者你冇遗意，但系咧好多时候咧你戴耳机，讲紧唔使话戴好耐，你可能即系简单如戴九个字一个钟头咧，你已经感受到嗰个耳机系舒服唔舒服。嗱，有啲嘢咧，你即系可能佢试嘅时候，我罩上去个头嗰度，好似冇乜嘢啊，几好啊咁。咁但係你真係要罩一段時間，你先至體會到，無論係嗰個耳機本身佢用嗰個嘅係質料又好啊，又或者佢整出嚟嗰一個嘅設計啊嘅形狀啊，同你嗰、那個即係耳仔點樣樣去套落去咧，即係呢一啲嘅設計咧。会影响到你戴呢一个耳机，尤其是当你系即系可能长时间啊，可能做运动又好啊，或者工作需要又好啊，究竟会唔会令到你唔舒服呢？咁而头先你讲嘅呢个生果耳机呢，因为本身佢就咁困喺你嗰隻耳仔嗰度啦，咁基本上都冇乜点样舒服唔舒服㗎啦。咁再加上佢真系好轻嘅，即系如果你相比好多其他唔同嘅运动嘅耳机啊，即系有啲讲緊嘅都可能要30 gram 啊，有啲啊即系十几 gram 都走唔甩㗎啦。咁咧，但系呢一个嘅生果即系嘅无线耳机咧，其实讲紧嘅系即系几 gram， 好似4 gram 咁上下嘅啫，系非常之轻便嘅一个嘅耳机嚟嘅。 系，所以你其实戴落去。不论是跑跑跳跳咧，佢嗰个重量唔多，佢都唔会咁容易跌啦。仲有另一个讲法咧，就是因为佢个唔系好重，所以你只耳仔需要承担嘅重量就唔多啦。但有时候咧，拣啲运动式耳机嘅时候，好多人都话，你应该拣啲挂耳式，即系挂喺只耳仔嗰、那个耳骨嗰度咧，咁就可以咧，例如你跑步每一下。踏落地嘅时候其实都系一下重量嚟㗎嘛。佢就话揀一啲挂耳式呢嗰、那个重量就会分布得平均啲。就会冇咁辛苦。而且呢系冇咁容易跌落嚟嘅。但我相信呢一个嘅前提系嗰个耳机有啲重量啦。因为我曾经呢有啲朋友系有一啲耳机系好啲嘅。佢就个卖点系内置一啲记忆体。咁、所以呢就唔需要连接电话或者嗰啲咩手表啊等等啦。都可以有自己一套嘅歌单。就可以跑步，淨係戴個耳機，戴條鎖匙就落街跑啦。不過呢，佢個耳機就真係重嘅，所以佢嗰時呢就要揾好多嗰啲配件呢，希望隻耳仔冇咁辛苦啦，同埋跑步嘅時候呢唔會好似下下都戳下戳下戳 坐到隻耳仔好攰啊。 不過我真係好坦白講，講真啊，如果你問我嘅話咧，我自己即係傾向做運動嘅話，我都真係比較中意選擇一啲叫做偏運動型嘅耳機，即係嗰啲嘅耳機，例如話本身佢做出嚟嘅時候，因為可能佢用嘅質料啊，又唔會咁容易即係索汗啊，即係可能嗰啲啊膠有挑選過啊。 通常運動型嗰啲耳機咧，都係食膠嘛，多啲係膠嘅感覺噶嘛。 咁就即係會防塵啊、防水噶啦。咁所以咧，其實我反而想講有另外一款咧，咁就係一個 J 字頭嘅牌子啊。咁佢嗰個嘅運動型耳機咧，同頭先我哋講嘅生果咧都係似嘅。佢咧簡單嚟講就係咧，淨係戴耳仔嗰度，佢冇任何繩連住嘅。同埋咧，佢亦都係能夠咧，就係收藏喺一個盒入面咧，個盒係能夠插電嘅。 即係都唔需要出現喺條街度冇電，就要揾翻個插頭嚟插電嗰種情況嘅。 係啦，咁而呢一個嘅即係設計本身咧，即係如果你話相比起頭先我哋提過嘅生果型嗰個嘅即係無線耳機嘅話咧，佢就稍為大過少少。 係。 不過佢嗰個設計咧，本身都係比較扁身一啲嘅，即係咧你佢仲要係入耳式嘅，你咧基本上戴咗落去個耳仔嗰度咧，就好似大家平時戴開有線嗰啲耳機咁樣啦，佢就基本上係懟落你隻耳嗰度，那個隔音啊防噪嘅能力咧係唔差嘅。咁而佢嗰個因為本身一個扁身啲嘅設計咧，咁你撳按鈕咧就會容易方便啲啦。 因為大個範圍啲係咪？ 係啊，會即係容易啲摸到啦。因為頭先我哋講尤其是如果你對應生果手機，你買翻佢哋自己公司出嗰個嘅無線耳機嘅話，咁佢有樣嘢好嘅地方就係佢基本上嗰個嘅控制嘅功能係好好啊嘛。 係啊，嗱，我其中一個都覺得好正嘅就係我成日用嗰個聲控功能嘅。係 啦， 我發覺個聲控功能好好用，然後我就覺得用翻佢個耳機咧，可以直接嗌個聲控功能出嚟咧，就仲好，就係好快就可以控制到。 咁但係因為佢哋本身係同公司嘅產品，當然可以做到咁啦。咁但係你實際上面有多時候你買一啲嘅配件，未必係同一間公司出㗎嘛。咁變咗就係好多時候嗱，假設我真係有一個耳機我買咗翻嚟啦，咁跟住後屘我仲要係即係做緊運動啊 ，multitasking 嘅時候，我想去調節即係我個耳機，可能哪怕音量又好啊，又或者係假設聽緊歌嘅時候，可唔可以飛下一首歌啊？跟住或者係翻之前嗰首歌啊咁，即係你嗱有時候咧有一個我覺得會考量嘅因素就係、是、究竟嗰個按鈕嘅設計。系唔系 user friendly 先？真系我同你讲唔系讲少啊！ 要瞄准先可以揿到噶呢个。 有时候咧，我唔知道你要摸啊，你要摸一轮。我假设咧，我试过咧就系买嗰一款嘅耳机翻嚟咧，你教大细声都烦。即系你教大细声咧，你明明系想教大细声，跟住你揿大声咧，你揾唔到，你摸极都摸唔中嘅大佬。即系可能揿咗啲细声嘅，之后再摸过隔篱少少啦，跟住后屘就发现，咦唔系会飞咗我首歌。即系你搞一轮，你都想其实开大声少少啫，都搞唔掂嘅咁。咁嗱，呢一个我觉得呢一类嘅即系设计咧，都好多时候我如果买一款耳机嘅话，我会考量多一啲咯。 都系嘅，同埋我自己咧就系用过嗰个朋友嘅有内置记忆体嗰个耳机啊，跟住我发觉咧实在系好难揿，同埋学你话斋，你一路跑紧步啦，已经谂住系即系其实你个动作都比较。即係你個人會喐嚟喐去噶嘛，難撳準啲噶嘛。然後咧，你其實幾次咧，我一撳咧都係整跌咗個耳機，反而咧就唔係控制到首歌係飛去下一首定上一首啊。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吳嘉倫、吳永熙，樂活玩家。 讲到即系运动型耳机咧，其实喺我谂啊，早两三年前开始啊，咁我就留意到其中一啲嘅耳机，就即系同我哋以往睇开嘅有啲唔同嘅，因为大家知啊，一般耳机传播声音就系空气啦，咁途径就系咪？咁但系咧后屘就有一种嘅耳机就系呢一个骨传导啊，咁啊咩叫骨传导咧？简单嚟讲就系依靠呢个骨头咧就嚟对声音进行一个嘅传导啦，咁而呢一種嘅方式咧，最大嘅特點咧，基本上就係佢能夠係降噪。啊，點解咧？因為喺傳導過程入邊咧，佢經過嘅環節咧係少咗，咁所以咧，噪音嘅干預咧。 理論上亦都係少咗嘅，因為嗰個聲音衰弱嘅程度咧會變輕咗嘛。 係呢、這個係啱，因為我第一次聽呢個骨傳導耳機咧，就係我一位揸電單車嘅朋友話俾我聽。佢、就話原來因為揸電單車咧，佢成日例如啲風啊、車啊啲聲好大嘅，佢例如揸揸下車，有人突然打俾佢啊，又或者佢想聽歌咧，係聽唔到嘅，好嘈嘅，基本上係搞唔掂。但係佢嗰次咧就好興奮同我講：，喂，我最近買咗個骨傳導耳機啊，好清晰，因為佢就唔係用傳統嗰種空氣啦，佢直情係有一個好似係咪叫做好似夾仔咁嘅嘢咧，夾咗喺耳附近嗰啲骨嘅位噶嘛。 耳屏通常都係耳屏前少少嘅位置，咁、就會貼住你嗰、那個即係類似係面腮啊上少少嘅位置， 類似太陽穴低啲嗰啲位啦。 咁總之係墊住你嗰兩個骨位，咁就基本上咧佢就係、藉住骨咧就係、傳到一啲嘅聲音。所以其實得意嘅地方就係咩咧？你用骨傳導嘅方式聽嗰個嘅聲音咧，同用耳仔聽咧係有啲唔同嘅。 係。 咁所以咧如果係講緊咧用呢一個嘅技術咧去即係講緊傳播聲音嘅話咧，大家對於呢一款嘅耳機嗰、那個嘅要求咧，同一般耳機或者都係唔同嘅，因為你對於個音質咧，其實嗰個要求咧係或者嗰個嘅普持有嘅態度咧係、應該有啲嘅調節嘅。但點解咧？因為最主要就係你好難講究竟嗰個音質係好定唔好啊、反而其實係講緊好似你朋友講啦，就係、清唔清楚。係 因為一般中意買耳機嗰啲咧，就話啊呢一、個立體聲做得好好，就係、咩高音圓就低音厚咁樣噶嘛。但呢一種耳機就未必係呢一種評價嘅。反而我聽嗰個朋友佢就話第一次用咧係好清晰，但係聽落把聲咧係有少少悶，同埋好似冇平時直接用耳筒聽嗰種咁有現場感同立體感嘅， 係咁我自己咧都曾經即係玩過呢個骨傳導嘅耳機嘅， 係、竟然 係啊！但係我覺得其實都OK 嘅，那個感覺係幾得意嘅喎。 係點樣㗎？ 即其實佢貼住你嘅時候，咁當你聽嗰啲聲嗰陣咧，佢就同你以往就咁用耳仔聽、那個感覺係有一啲嘅分別嘅。如果要細講嘅話， 係咪近咗例如好似而家咁嘅聲啦，係我當是正常啦，係咪用骨傳導耳機咧？係會近電子聲多啲嘅。 即係佢好似唔似係由你耳仔入去咯，啲聲係 咁得意。 係啊，其實我覺得個感覺係幾得意嘅。 我真係未試過，我純粹係嗰位朋友同我講過話，佢買咗呢個耳機啫。同埋我早排咧，好似係上年啊，我見到香港好似有一啲初創嘅企業，就係、用呢一個骨傳導技術咧，整咗一隻戒指咁嘅物體，咁佢就話咧，嗰只戒指你只要擺咗隻手指啦，假設你擺咗食指咁樣，如果你電話響咧，就直接用你隻食指擺佢，應該都係嗰個骨位啊嚇，咁你就可以做到骨傳導講電話技術啦咁樣。咁但係我就冇試過嘅，我好想試，我亦都好好奇嘅，唔知道究竟嗰個實際效果係點。但係咁，如果用骨傳導耳機聽聲係會冇咗啲環境聲啊，定還是係？点噶？ 都其实系会有嘅，因为如果你讲紧即系嗰啲即系杂声嘅话咧，就系、你耳仔流入去嗰啲。所以咧嗱，如果你去一啲真系闹市好嘈嘅地方咧，啊虽然佢系藉住你嘅骨咧系传播声音，但系实际上面咧，你话听得清唔清楚咧，都好取决于周围嘅环境嘅。嗱，所以咧好得意噶，有一啲咧好贴心嘅即系品牌啦，咁佢哋咧基本上就系佢嗰个耳机咧系会跟一啲所谓嘅即系。隔音棉俾你，即系咧就系当你用呢个耳机嘅时候咧，你可以塞住自己嘅耳仔，咁咧你就真系可以完全感受到咧嗰个耳机带嚟传播嘅声音啦。咁我觉得呢一个都系一个有趣嘅设计嚟嘅。咁但系你话即系相比起啊，我自己都系比较喜欢一啲，因为某程度我自己嗰阵时候试嗰个咧，嗱虽然其实佢戴落去咧都系好舒服嘅，但系如果你话相比起戴落，因为毕竟都系要挂喺呢个耳仔嗰度啊，都系会夹住，通常嗰啲耳机咧都系后边有条线拎住嘅， 同埋我谂佢一定要系有少少力压住脚骨先可以传得清楚啦。 虽然系啦，那个力咧就唔算话好大嘅，咁但系我自己倾向于都系中意比较大一啲咧入耳式嗰种，即系咧佢可能挂耳又好，通常都挂耳，因为咧如果唔挂耳嗰啲咧，我自己用过好多只咧，就系、佢会。 移位啊。即系咧，可能 一出汗啊， 一出汗嘅话咧，又跣啊，有时候咧，仲要你跑几下，即系蹬下蹬下咁样样咧，佢会自己跣落嚟啊。咁我自己倾向就会中意揾一啲挂耳，咁但系挂耳嘅话咧，都要留意，因为有时候挂耳，头先我讲过啦，唔同嘅质料啊，唔同嘅设计咧，可能戴得耐只耳仔系会攰，称之为攰，因为攰咧，佢会令到你嗰个耳背位啊，有时候会有啲痛啊或者酸嘅感觉嘅。咁我自己倾向咧，即系揾一啲挂耳嘅，即系耳机。嘅话咧，咁我会即系试完之后，首先究竟佢入耳嗰个位置适唔适中啦，再加上就佢挂嘅时候咧，同你嘅耳型夹唔夹？即系你试晒呢一啲之后咧，咁我自己倾向就会选翻呢一类嘅耳机多一啲咯， 系。同埋我之前听过啲朋友讲咧，佢哋都几在意连住嗰两个听筒嗰条线嘅长度，因为佢话太长咧，系有时揈下揈下，又或者勾到啲衫啊，勾到啲帽咧，就好容易搞到。个耳机都跌咗落嚟，咁佢咧就有一个建议，佢就话大约可能40cm 左右围到你个头围，又唔系太长嘅话咧，佢就觉得系比较适合嘅。如果太长咧，佢就话试过跑跑下步啦，条线甩走咗啦，勾到啲唔知乜嘢咧，就又要停低整翻好个耳机先可以再跑过咁样。 系啊，不过讲开咧，即系呢一个骨传导嘅即系设计啊，咁其实都坊间咧都有人话。其中一个卖点啦，就是它更加能够保护你嗰个听力。 系 点解咧？就是、因为骨传导咧，就系、是、藉住呢个骨咧，就系、是、将声音传入你嘅内耳啊嘛。咁喺中间嘅过程咧，就唔需要即系透过你嘅耳膜。咁所以就佢话。就是能够咧更加呵护住你嘅耳仔， 系， 即系呢一个就有个咁嘅说法啦。咁而我即系都睇过唔少一啲嘅，即系开箱文啊，即系嗰啲评价，咁大家用完之后嘅感觉都系正面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一、這个即系骨传导嘅技术啦吓，即系就咁睇嘅话咧，都算系一个唔错嘅技术啦。不过你话系唔系完全冇缺点咧，又未必嘅，因为佢咧就系、是、藉住。即系你夹喺个耳仔，即系前少少嘅位置啦，就系传播一个声音啊嘛。 系啊系啊。 基本上咧，外面即系如果有一啲嘅杂音嘅话咧，啲人听唔到你听啲咩嘅。但系如果你喺一个比较宁静嘅环境，你听紧嘢嘅话，嗱，通常我哋而家咧用一啲比较入耳式嘅耳机咧，咁你。怎樣樣靜都好啦，我聽唔到你聽啲乜噶嘛。咁但係如果大家以往用過一啲舊式嘅耳機咧，即係唔係講緊入耳式嗰種喎，即係咩掛耳嗰啲咧。咁你稍微開一大聲少少，其實你會聽到人哋聽緊啲咩歌噶嘛。即係嗰個音係好大噶嘛。骨傳導有少少啊，有啲耳機咧，即係如果佢就咁夾喺嗰個即係叫做耳屏前面啲嘅位置嘅話，你開得稍微大聲啲嘅話咧，你會微微聽到嗰、那個。个人个耳机播出嚟嘅声啊，虽然未必会好大声，即系冇我头先讲嗰啲咧，好夸张嗰啲，即系 好似你都讲紧电话咁样，一齐听紧同一首歌，好似人哋嗰个咩，一切从音乐开始嗰、那个。电影咧就系插个分叉入去，然后大家就整个耳筒，然后用传统嗰种或者啲质素可能隔音措施冇咁好嗰啲耳机咧，就坐你隔篱位，方圆十厘米嘅人都听到啦。 即系所以就系话咯，如果喺一个比较宁静嘅环境咧，对面系有可能听到啦。虽然咧我头先讲过啦，未必咧就系好大声，咁但系可能少少声都或者会有呢、這个系大家要留意又考虑嘅因素。咁但系我觉得即系如果以声音怀趣讲嘅话咧，系另外一种体验。畢竟因為你講緊即係運動型嘅耳機，同你真係平時戴一啲咧，即係罩耳啊，你真係安坐於家中啊嚇，你或者人哋開 concert 啊，聽人哋嗰啲 playback 自己嗰啲嘅耳機咧，係有唔同嘅。咁所以你要知道究竟你買個耳機本身貨嘅目的係乜嘢嘢，咁從而去挑選咯。 吳嘉倫、吳永熙、樂活玩家。 我哋今晚咧都系讲一啲啊，即系运动型嘅耳机啦。咁头先都讲咗一啲特别啲嘅种类。咁其实要揀一款嘅运动型耳机，我哋自己有啲咩嘅考量因素咧，都有几多。头先有讲过一啲，即系例如话嗰、那个 佩戴嘅舒适度啦， 系啦，配搭舒适度啊，又或者究竟即系佢嗰个即系牢唔牢固啊，会唔会大大下跌落嚟啊咁。 咁啊，除此以外，亦都有一啲嘢要考慮嘅，要留意嘅，即係例如佢本身嗰嘅防水性能啊。 嗯、 因為頭先 Nicole 都有提過嘅，就好多時候你戴運動耳機啊，即係縱然你唔係游水都好啦，咁但係你講緊，因為你會大量咁樣出汗啊。咁、 嗯、 你出汗嘅話，好自然咧都會即係浸到嗰隻耳機咧。你 浸到隻耳機， 因為我真係有啲流汗流得好勁，話俾你知啊，係 開水喉咁樣嘅。 係因為如果大家以往有試過咧戴一啲普通嘅耳筒啊、 嗯， 聽歌跑步嘅話咧，就或者都可能試過一個狀況就係咩咧？嗰條耳筒線咧 係 俾嗰啲汗咧食到啊，變色都算啦。但係有啲線咧嗰啲位咧，因為長時間咧即係好似浸水咁樣樣咧，咁、你會見到好似霉霉地添，係好誇張嘅，你抹又抹唔到，處理又搞唔掂咁樣樣。咁、所以咧點解成日都話一個即係運動型嘅耳機要有呢個防水嗰個嘅質料去製造係會比較好啲咧？就是、因為起碼佢會可以啊抵受到你經常性做運動嘅時候咧流出嚟嗰啲嘅汗水，唔會食到咧嗰、那個耳機本身個功能上面受到影響啊嘛。 係都係嘅，所以咧我見好多如果真係俾運動專用的那種耳機呢都會有一個叫做防水系數的，當然這個系數就不是說只是擺落耳機上先適用的，其實很多例如電子產品、都會有的，就是經常都見到 IP 這兩個字、 就是、 你有沒有看過，有些呢就叫做 IPX， 有些就是 IP兩個數字咁樣嘅，咁原來咧呢一個 IP 咧，其實係一個國際通用嘅防水等級同埋防塵等級嘅標示數值嚟嘅。假若嚇你見到一個電子產品就寫住 IP 67咁樣嚟計啦，咁其實前邊嗰個數字咧就係代表防塵嘅等級， 嗯、 後邊嗰個數字咧就係代表防水嘅等級。 嗯、 假若佢寫 IP 67嘅話咧，即係佢防塵去到第六級、 嗯， 防水就去到第七級。咁所有數字都係噶啦，越大咧就越好嘅。咁如果防塵嚟講咧，就係零到六，即係冇六之後嘅數字啦。咁但係防水咧就有零到八嘅，係啦。咁所以最高級別你可以就話啦，係 IP 68咁樣嚟。 係，但係其實我同大家講啊，即係你講呢一個即係防水嘅系數咧，基本上去到五咧已經好夠用。 係。 即係因為講緊五咧，其實已經係講緊你有水射佢都好咧，其實佢都已經可以即係防止到即係嗰個水對呢一個耳機嘅傷害啦。當然你唔好走去啊，即係潛水去帶住去用啦，大佬。但係講緊即係話基本上一般嘅濕啊，即係例如話落雨嘅時候，佢、能唔能夠抵受到咧，係應該冇問題嘅。 係因為佢其實去到第四級啦，已經係講緊撥啲水落去啦。第五級就係講到低壓嘅水柱啊，第六級就高壓嘅水柱啦，第七級咧，甚至乎系讲浸入水去到一米嘅情况，第八級咧系超过一米嘅情况，即系我相信你潜水可能都唔会用耳机或者少啲用啦，你都唔会去到嗰个级别咯，需要 即系咁需要落水都要听歌啊，咁样样咧，咁嗱呢个当然即系其实而家我想话俾大家知咧，真系有啲嘅耳机系放你喺水底入面用噶啦，即系呢啲我都有见过有留意嘅，咁但系即系嗱呢个纯粹俾大家一个嘅参考啦，即系当你如果要去挑选耳机啊，尤其是我哋通常都系啊，你买得运动型耳机咧，同你即系买一般即系可能高音质嘅耳机唔同嘅地方就系，你买高音质嘅耳机，你比较着重于嗰个享受层面多一啲嘅。咁、但系咧，运动型耳机我成日都觉得考量多一个因素就系、是，佢究竟即系襟唔襟啊？所谓襟唔襟嗱，其实讲真，你买普通耳机都系睇佢襟唔襟噶啦，但系因为你要知道运动型嘅耳机本身佢系要经得起风雨先得。如果不是的话你戴不到，即是我那时候有想过的，即是我现在在公司呢用紧我来剪声的耳机，咁都是一个很出名的牌子，咁即是有很多人又不知道开 concert 啊，又会带着你见 Eason 那些啊，即是听返那些 playback 呢，哇即是那个耳机又要啱晒个耳翼、 可以预入无人之境的啦，戴咗个耳机就。 好清楚一些隔音又好靓咁。咁但是问题你戴那些耳机去做运动的话就很大件事。 那个棉花就会。好快就会有阵味啦， 系啊，同埋佢嗰啲线咧，因为好幼啊，基本上咧系好容易嗱，成日都讲噶啦，耳机咧耐不耐又唔知咩单波啊、大细边啊嗰啲啊，啲声又怪怪地啊，就系、是、因为佢本身嗰个 design 就系唔系 for 你去即系啊经得起嗰啲风雨嘅，咁所以咧即系呢一个襟唔襟用咧，亦都系大家要考量多一个嘅因素咯，系 同埋我相信嗰啲。 音質好的耳機那條線呢是比較精細啲啊，佢好難。例如你有時有少少棘到件衫啊，少少拉扯嘅動作咧，佢真係未必經得起嘅。不過我相信對於烏加倫你呢種電競運動員嚟講咧，OK 嘅。你咁即係你個喐動嘅幅度不是太大啦。雖然你嘅運動量都好高嘅，我知道你每日打機啊練習都好多個鐘嘅。不過呢啲咁樣嘅叫做運動型耳機，可能就未必適合你呢種電競嘅運動員啦。 對我嚟講，我都係即係一個好專業嘅耳機啊。總之就一句講曬啦。今日時間嚟到呢度啦 嚇， 今日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樂活玩 家，玩家跟著節目時間到啦，聽日再見啦。